新出版 D 一百 还声于民。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更是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了，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s 再搜寻 D100。 得了，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s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有个机量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咧，即系我哋嗰啲香港啲人都做紧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时好忙嘅，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两个月，都唔知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啦啊！即系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话我成功咗，我失败咗咁样都应该啊，即系唔可以无限期咁啊。 新聞部已經係投訴咗啦，咁當然佢係會係密切注意嗰個事態進展啦，唔係話就咁我做一個姿態投訴人算數，因為我哋必須要除咗要向有關嘅同事交代之外，更加需要咧就維護我哋嘅新聞自由。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早晨，郑家富咧就唔系今日当值。 今日咧就系呢个大声台重新出发，一开始就哈碌。唉、哎，我哋同事真系重新出发啦，佢哋都要 重新培训啊！ 喂，大佬啊，呢、這个叫做《风波里茶杯》节目主持人就郑京翰、林毓华，好嘅，啲落笔打三吉，等人哋咧过年流流嗰啲好日子咧，打烂只杯就落地开花。呢班友咧就一定开花嘅，一做完呢个节目咧，我就同我哋个监制呢、這个叫黄世泽咧就同佢落地开花。我话俾你听，啊，仲有一样嘢咧，啊，琴晚咧搞到我半夜先瞓咧，同我哋讲好晒嗰啲。啊！嗰啲开场白啊、生碑啊，点样做咧？冚烂都唔听话嘅。唉，呢啲好啊，呢啲落地开花，呢叫好事多磨。咁大家知道我哋呢个大声台咧，嗱，我哋结束咗呢、這个啊义薄云天九十日之后咧，大有声台嘅历史任务完成咗咧，今日咧就踏入呢个大声台。 大声台吓、啊，所以我哋搣咗个台号添喺度啊。 落笔打三更。落地开花富贵荣，哇！你好似嗰啲拜神婆咁，我话俾你听，啊离谱啊！你班友真系，唉！我话俾你听，你话有咩办法？我哋嗰啲啊，好多听众对我哋啲要求，我哋冇办法符合到咧，大家应该明白嘅、 所以你就话唔好收费住系嘛？ 即系我哋咧啲人力咧资源系唔够嘅，啊个个都系。啊！攬如充數啊！族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啊！再嚟過，唉、啊，有冇三杯再嚟過啊？冇噶啦，你冇呢個大聲台啊！鄭經翰、林毓華主持嘅，即係你哋班友咧炒咗大班魷魚，即係我唔使做啦，揾翻大小班翻嚟得啦啊！即係好嘢呢班友，我服咗呢班友，你話係咪勞氣咯？做呢、這個。大声台嘅管理层咧好怒气嘅，咁啊唔好啊，林毓华我同你夹啊，自己嚟啊。 点啊点啊，系 咁我哋做呢、這个嚟过呢个开场白咯，啊做系 jingle 咯， 有沒有音樂的，有沒有只是音樂給我們的 有沒有，你看我們的operator 阿Ken這個這麼資深的operator 他都巧苦難為無米之吹，你跟他說都在零求零計，我們沒有音樂自己來的，怎麼來，他應該是怎樣的， 龍浩榮那聲音就是一個節目名，然後主持人過來，風波裡的茶杯，節目主持人 鄭兼翰 林毓華 監製 王世澤 窒啊那個<笑> 監製王世澤等等等等倒茶壺 7時39分 大吉利是大聲台正式啟播重新出發今天開始其實就好在就不是落 落不打三更，我開玩笑， 因為我們大聲台由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天地在6時正式開始，今天本來大聲台新聞天地就應該是李錦雄做的，因為我們善用資源，李錦雄今晚開始主持就叫晚了，主持這個 暫新的節目，一個論盡時事，尤其是有國際視野的時事節目，世界公民，主持人就不用問了，老總李錦雄，新聞王子鄧景輝，遲些還會有林忌韻加入的，節目時間就4時至6時，我們在8時之後再會呢 跟大家講一講今天大聲台即是由今天開始新的節目安排又有些新的節目調動要跟大家宣佈的大家就洗耳恭聽到時這個環節7時半開始因為本來就應該是香港電台的 新聞天地最後一半個鐘，還有講一些社論，還有新聞摘要，我覺得我和你兩個講得了，以後你有沒有看熟這些社論？今天出版的報紙頭條，先看《外國報紙》《文匯》《大公》，還有一份就是《經濟日報》，他們的頭條都 不經濟日報不是他們社論一樣頭條不是先講頭條這個文匯報的頭條就是人大閉幕演說描繪了治國藍圖習近平就說中國夢中國路民與共齊奮鬥即是民眾和共產黨是不是這個意思呢林毓華 唉，總之那個中國夢我就沒有了他的頭條就說歷時12日半的第12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完成各項議程之後昨天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閉幕新當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就職講話之中就用了中國夢人家以前講美國夢的美國夢是怎樣的呢除了核心價值最重要就是人權自由之外呢 美國夢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安居樂業，有間屋，有兩輛車， 這些就叫American Dream 中國夢我相信如果你問我的中國夢第一當然我們希望有民主我們國家尊重人權我們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另外一件事最重要改善空氣環境的污染大家有聽吳明林的雙目成林就知道最不愛國的就是共產黨為什麼呢 全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國佔了9個中國人的食物包括小朋友嬰兒的奶粉都是有毒的這是不是一個中國夢呢如果我們夢醒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改善這些東西呢言歸正傳講回這個文匯報他說用中國夢勾勒出來的未來中國發展的新藍圖25分鐘的講話 這個新的領導人習近平9次提到中國夢 就說明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 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 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習近平又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給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與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進步的機會如果你問我中國夢這個肯定是 撿美國佬口水尾了American Dream 現在有個Chinese 食物的安全不受保障我想最大的中國夢除了改善空氣、人權、改善法治之外一個人民的居住、安居樂業的條件就給一些新鮮的空氣、無毒的水和安全的食物《蘋果日報》《都市日報》《爽報》《頭條日報》 明報、東方日報、新報的頭條都是講那宗命案了就是這個看看林毓華這個頭條是情路錯綜複雜相思案疑關外遇女斬殺富商跳軍臨天下 爽報就是百刀狂斬水果大王前妻跳樓軍臨大廈相思情殺破了紀錄你知道嗎林毓華怎樣破紀錄破了一個全香港豪宅創了最高的空宅紀錄這些紀錄我們不需要這個空宅是一億五千萬價值以前的空宅就沒有去到這個價格 現在這間空宅市值1億5千萬這次真是賣了有的有投資者專門買這些炒賣空宅這個物業屬於賭王的四姨太他就說閒運時運高那宗倫常慘劇接二連三兩宗是 宰殺老父母真是即是老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我不是說你,又不是政治分析,一個空笑,折二連三,有這些倫常慘劇,我們香港人真的要自求多福,我們要關注到我們身邊的人 如果不說這宗案的話,其他頭條,太陽日報就攔了真人來電,5年零檢控,追魂科推銷,凡死無枉管,為什麼這樣說呢?推銷電話無孔不入,有人一天狂接10個推銷電話,政府就闊佬爛你,令到市民的生活飽受困擾。 太陽報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非應繳的電子訊息條例在2007年12月實施到現在,推銷電話濫發問題,不但未有顯著改善,情況更趨惡化,連已經在拒收訊息登記冊登記的市民,亦都不時收到錄音推銷電話,但蘇錦良負責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已經超過了5年,從未作出任何檢控,立法會議員和法律界人士批評當局漠視這個問題,出請盡快修例,阻塞這個法例的漏洞,並且將真人推銷來電納入規管,杜絕擾人的 促銷電子信息，現在那個罰款都挺厲害的，首次罰款是10萬元 第二次可以罰到50萬以上，條例很簡單，如果你打了電話去政府有關當局，你就可以不受錄音電話干擾，如果有人用錄音電話打電話給你推銷，你寫下來電顯示告法，就應該政府採取行動的。 但另外一條條例不包進去就是真人推銷，所以現在大家都說大哥麻煩你把這件事納入規管條例，因為這些真人推銷很多都是在深圳打來的，在內地打來的，我告訴你，好笑的，我又不知道在哪裡拿到我流動電話，每次打電話給我，就問林先生，我說你是不是林毓華先生，我說我不是。 指名道姓找你，那你的私隱就被私隱的資料被外泄了。我懷疑大部分都是來自這些信用卡公司。信用卡不應該給名人的。如果他是代表某間銀行、某間信用卡向我問我要不要私人貸款，那為什麼不是他給的呢？我絕對留心是他給的。 麻煩你投訴吧。另外就《星島日報》的頭條都是講李克強。 他就說改革貴在行動，限大道民為本利天下，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天第一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以九字真言，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作為未來10年總理生涯的座右銘。 他強調政府信譽和腐敗是水火不容， 改革貴在行動，大嗌大叫就不如跟貪官開刀，職場說是無敵，做一定是有心無力，成立本屆政府裏面減少公費出國，這三條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一級做下去，由高至下做個好榜樣。 還有什麼呢？林毓華，這個頭條日報就說了，商報就習李新政以民為本，大公報就習近平呼籲13億同胞，中國夢共建共享，財經報紙、信報就是新盤兩日賣了113夥，世界樓熱銷，經濟日報頭條是什麼呢？林毓華？ 我想你以後要上網跟我一樣，我現在跟你按緊，因為你的次序跟我次序不同，你按了它就行了，我就給我網頁你了，這個叫習李元中國夢要痛擊你集團，就是經濟日報的社論的標題，其實經濟日報都是左報來的，香港的報紙來的，沒有了，另外最觸目，其實今天的頭條就是AM730 就是前中策組的首席顧問出殺摩登，顧宇德，就說我不是間諜，因為很多人都說他是來自英國情治機構的，這個不是，對不起，經濟日報的頭條是資金流向大逆轉，捨港取美，觀望新班子改革，恆指恐怕繼續跑輸這個道指的。 即是说中国新领导陈上场将正式领导政府运作，如何导向经济措施，将会成为是不是逆转中美股市背驰的关键。即是说以后中国领导陈上场之后，大件事了，以后可能我们香港的股票恒生指数会跑输这个美国。 这个道指的指数，因为资金不看好中国新的领导层，所以就流向美国的股市，这个就是今天大部分差不多所有报纸的头条了。社论是明报，明报就是要实现中国梦，也要实现民主的香港梦。 苹果的评论就是习李不换脑，占领中环不回头。南华早报 就說不可以再容忍一些醫療的廢料。 東方日報就青年政策對錯招， 無所事事必生非， 都是針對最近的倫常慘劇。 信報的社評就是習李治港初升重經濟輕政改， 商報就是分享政治改革發展紅利， 共圓中國夢。 文匯就凝聚意志圓中國夢， 壯士斷腕推進改革。 南華早報就afterwards time for action， 即是沒得不口說了，麻煩你做事啦，即是跟你一樣。南華早報編寫到你寫的，即是說的天下無敵，做的有心無力。喂，這個不是我說的，是人人都知道的啦。你的家族，內地的家族，有權有勢的家族， 喂大哥，副甲不知多少天下，真的。那你跟大家說現在要做官就不要講利益，找鬼信嗎真是？我現在終於想到一件事。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維穩費7000多億。我相信這些是怪論來的。我相信維穩費裡面其中包括就擺平這些領導人，這些 你就不用貪污了，你想想維穩費7000多億，拿10%出來，只有7、8多億，你當100個家庭，每人可以派7億，不過有人跟我說，你未見過大蛇屙尿，7億當然不夠啦，現在貪7、100多億，7億，不過這樣也是，我派給你，可能不是7億，拿20%出來，10、4億，那麼多家庭，那你們不要去貪污了，麻煩你，好像以前的華探長那樣，找個收租佬收的錢回來之後，就派給你們，你不用出去搲銀，你不用出去。那都是一個貪污的行為，都是一個恃權拿牟利的安排。 其實我叫集團仔，我覺得這樣就挺好，變成會走去貪污，國家的預算裡面已經拿了一筆錢出來，即是出糧，即是加人工、給花紅、高薪養廉。如果不是，我提議這樣做，在維穩費那裡，第一就不需要那麼多錢去維穩，維穩是打擊人權的。不如這樣，在維穩費的7000多億裡面，我認為拿一半出來都沒所謂，拿3000多億出來派給這些領導人。 接著以後不准貪污了，一捉到你誰貪污就拿槍斃，即是派了片給你了嘛，即是高薪養廉，有很多利益的，等於你兩會的時候，跟人去上訪，那些國寶，喂，有些不是真是他們直屬的系統的一些國寶，收水的嘛，我覺得維穩費的7000多億是鄭經翰怪論，這是D100的今天的怪論，就將7000多億不要搞維穩。 維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沒有了貪污腐敗，國家自然穩定，就將7000多億派給國家領導人，他們不去貪污，國家自然穩定。你問我，我是這樣想的，我不是開玩笑的，真的。分享改革發展紅利，你一說了，這個商報頭條，共圓中國夢，這個就是我的夢想，沒有貪污，沒有腐敗。還有 笑死人的就說依法治理國家，哪有依法呢？記者被人打沒人理的。文匯報還有一件事我最生氣，現在走出來好像大條道理一樣，記者阻路，阻路就打得了，還有另外有些人大政協定出來說，還是立法會議員，就說記者動手先的， 記者動手才你就可以打人了，記者推開那些國寶，喂大哥，那些什麼人，你干擾我採訪，我拿著相機，我應該找一個好的位置，有什麼問題？現在告訴你，如果這樣說，我們國家的法律就是說，你阻礙我可以打你，你推開國寶我又可以打你，拳打腳踢，如果一個執法人員， 當你執法的時候有人抗拒，是不是有人反抗呢？你只是做一件事，用適當的武力將它控制。 適當都是結的，可能他說現在他就是適當武力。 我們說的是國際標準，用合理的 最低的武力去制服他等他不要再伤害自己或者那个我们香港警队的文明的你不要咬你不要说明应该唯一一件事保障执法者安全和其他人的安全制服了就可以了你十多天制服一个人做什么就不是打到落地拳打脚踢那些就不是叫做 这个就不是法律来的那完了继续讲其他社论文汇那些都是认罪依之原中国梦壮士断腕推进改革我只是讲到 我们差不多时间了,要听新闻,看看还有些社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先 文汇报就说应该为双飞的BB提供一条回头路 为什么呢? 我相信,入境处长陈国基昨天说,部分双飞儿童回到内地生活之后 在当地申请户籍出现困难 現在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就沒有取消的機制 於是呼籲內地父母離香港生子之前應該三思 換一句話來說,雙非兒童在香港出生之後 如果他拿不到出生子的話回到大陸他就可憐了成為人球了<笑> 我們現在要聽新聞了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本日速 8点 Bonding Moment 由 Oreo 开始 你今天抱了小女孩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日月所照，雙目成林。吳明林，名昌澤。什麼叫做寫本逐末呢？我一講你就明白了。70多個私人會所的地，很多已經陸續在這兩年到期了。但政府沒有聲音說要收回它，因為這些私人會所用地很多都在市區，佔地大。 而且这些是正所谓少数人用的一些特权没错这些是上世纪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大有理由是收回这些地因为这些地是以很便宜的租或者象征式的租金租给他们的至少你都要收回市值的租金政府这73幅的私人会所的地就不打算收回反为呢 将那些GIC用地,即是政府和公共设施的用地,改了房屋用途, 找到一幅,如获自保, 两个局长出来见记者,甚至跟浸会大学争一幅斗云那么大的地, 无疑,浸会可能他在拿这幅地的程序未做得很妥当, 那幅地拿来做中医院或者宿舍是很合理的, 硬要找个第二幅远离的校园,又何必要这么做呢? 香港不是为发展成为中药港吗? 或者是发展中医而没有临床的医院,这算是什么中医呢? 所谓舍本逐末,就是这个意思 73幅私人会所的地,你就不去拿 为什么不拿呢? 只有一个解释,就是那些是权贵来的 是香港的上层,那些至少都是看法国电影和喝咖啡的中产之上的人 你现在不敢得罪那些人呢? 香港家这么缺乏房屋的用地,是不是应该先做最优先的呢? 吴明林 明昌站 D100交通消息 早晨 3月18日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2分 今早早有阿通跟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环排回到维园落桥位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随时要间封西区方面干落到西天桥落回中环方向排一排去到上环消防局那边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 由站另外加士那裡過呢排回去女童軍總會到船街天橋向分紅磡進發花園至於加士那裡向分油麻地呢上橋位開始車多半門就浸了新界區的思瑞出返九龍方向世界花園至於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龍呢排回去浸大國際學院的今天我們D100哇重新出發啦二波雲天狗十日之後有聲台變了就大聲台唉沒錯啦轉什麼台號名稱都好啦我們繼續就橫聲於民的講真話的多謝大家在旁邊聽著支持住我們啦唉不過這樣踏入蛇年真的不多吉利啊空運接二連三單單都大單的喂究竟發生什麼事呢你記住啊做凡事都好啊同樣寵物一樣的 凡事都是停一停,想清楚先好了,麻煩各位了,與其做錯事,才跟別人分享,不如早點跟別人傾訴吧,好不好?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記了,保持警覺,安全駕駛。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 D100,還聲於民。 上书局及小书局承受租金压力,搬迁清仓。 3月18日到24日 观塘巧明街112号 友联大厦7楼 全场10元 本本10元 请多多支持 请自备购物袋 扫货、扫书、扫仓 多谢多谢 哼!谁是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说你的气功很厉害的 不敢当啊 你赢了,我拜你为师 喂,說真的,我也是來拜師 你又說你是梁師傅? 哎呀,我是梁師傅,只是Lion and Tiger的名字嘛 切,哇,你看梁好行師傅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说还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 那学气功会不会走火入魔的? 学气功是不是很难的? 看医生是不是不应该学气功呢?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半 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 和你用科学的角度去介绍不同种类的气功原理 为什么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 让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都要有个结论说成功失败的嘛如果你要拖几个月我们香港的人都在做很重要的事我都平时很忙很多事情在做我如果坐在两个月都不知道目标什么时候又得表决我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我成功了我失败了都应该不可以无限期这样新闻部已经是投诉了当然他会密切注意那个事态进展不是说就这样做一个姿态投诉人算数因为我们必须要 除了要向有关的同事交代之外,更加需要维护我们的新闻自由。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早晨,8点07分。 今天就是这个大声台。 大声台很大声台大声台大佬你不在这儿就不开多你走啊你干嘛你走到哪里我在哪里我在后面的照有线你访问我走你说话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走小班 我不相信他們那附近的人你問啊痛啊他們走了我不是說他們不要那麼緊張 都是在附近有些人接受訪問 就聽到那幫人動你們我就走過去怕過動他們如果不怕就不要走就不應該要斬了所以我就馬上走下來我不知道誰決定在15個要斬是不應該斬的我看到你很怒氣你不用那麼怒氣你頂點來我怕你昨天血我怕爆血管昨天你知道你的臉紅了在電視看 是你沒有調好電視的那個視頻所以每個人都變成臉紅即是怎樣他們害怕不是我害怕你臉紅你爆血管神經病你真的說我現場看到我是扯火但我真的給你看有圖為證臉色漂亮林伯不色漂亮紅潤老實說昨天我聽到他們 我一動他們我當然走下去立即撲都可以下來你去到搞到阿通要保護你不用啊我叫他走開不用你知道我不怕你昨天那場都會掉下來不用擔心我習慣了我們現在一腳不好以前我一腳的跳上去我連同事說看得出來你的膊頭才滾下來大班我都聽到我們兩個沒有撞到現場為什麼你不保護我們 我怎麼保護你多少重人我都不知道你昨天去哪裡我見不到我在Fortress電器部門口接受有線電訪問都說出街上因為他們就說好像你所說找不到其他幾個人他們想找林志森有線人現在背角我 上次我搶了他的記者菲林記者阻礙你我記得你罵我趙永春我沒有罵趙永春趙永春罵我罵他的夥計把我的蛋糕說明聊天就錄機然後還用人做微波送回去有線我說你有沒有搞錯說明說 現在是聊天未錄機的他叫錄機當然拿了他去美大趙應春生氣到現在所以那你不是公義採訪自由嗎不是他裝了大功有線到現在就杯葛 DBC D100和鄭兼涵昨天有播你都算是這樣的了不要緊貓又播你這些是什麼電視台來的可以杯葛人的我真的第一次聽過 不要緊了,昨天你叫阿通坐在那裡做什麼? 我走了做伙計最容易可以隨時可以劈炮你問林毓華我已經走了不過我未試過話一次次都是不過我會走出去喝茶每次都喝茶我覺得夠了可能是茶杯以前明仔最清楚我這樣刻錄法你說做伙計我終於明白了做老闆很辛苦做伙計真的可以忽咒而去真的有感而發我有感而發做老闆就算怎樣都不開心我都死定了 還有一件事,今天大吉利是當放炮仗 我們那個一呼百應那個標語無端端弄了撐中國撐香港撐一D100被人罵我一看到今早我五點起床磨到我已經生氣了怎麼是撐中國撐香港是愛中國愛香港 愛D100 你可以撐D100 這個Kelvin Wong 我昨晚跟他說我要用來做愛中國愛香港愛D100 撐言論自由就有人擅自改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奸細來的是不是被人infantry了你說做老闆是慶的你想想你今天是大聲台 第一筆就是撐中國、撐香港、撐D100 應該是愛中國、愛香港、愛D100、撐言論自由 第一筆一筆是二一開徵稿就 節目主持人吳彤、鄭家富林毓華我們很掛念他第三個哈錄說了要愛中國愛香港愛D100我們做開場的舞座當然正話七點半那時八點鐘就有哈錄還有沒有哈錄我想問一下晚點吃飯叫碟沒有了 你醒點就痛了知道了有壓力突然間無言壓力不是那些夥計自己走我趕那些夥計走下一鋪不要亂來你不如自己走就行我趕你走我撤退你預備交通了好嗎大班今天開始走就走要預備了搭衣服了不好了再見一會再見 殺我想才走你真是還要扔一下真是好氣 我們的節目有些安排,今天開始,重複一次 由6點半到7點半,轉播香港電台第一台的新聞天地 7點半到10點,風波裡茶杯 這是一戰的節目安排 10點到1點,開心快活人 在早上的轉變,就是一開 即是我們講過新聞沒有了你這麼紅的我都沒有說過新聞沒有了你這麼紅的主持的新聞天地李錦雄榮有任務松波的茶杯加長半個小時10點到1點開心快活人時間不變1點到3點前因後果黃偉文和何凱婷本來是1點到4點就咳了一個小時 3點到4點半呢,那個家中的那個節目,就是為食麻辣酥,梁家權和劉南剛的。另外去到4點半至6點呢,就是李錦雄的新節目了,那個就有國際視野的新聞天地的,那個叫世界公民,由李錦雄鄧景輝主持,遲啲呢林記雲會加入的。6點至8點呢10級自由風。 10級自由風就咳了一個小時,本來5點到8點,現在6點到8點 就是由鄭家富、吳志森、鄺榮軒 還有我們澳洲特派員 思華就會客串 間中會,我們去那套架餐搞定了 你知不知道我們有套架餐很棒,我們在你家裝了,我現在終於有件事很棒,搬了數碼廣告開心 我隨時在家的視像電話只要按個按鈕我就進來直播室了看到直播室做什麼我看到你那一陣子即時那你即是說你好像有這個以前都可以用互聯網都可以用這個跟著我去用看以後我們可以現在我就很興奮不過我現在已經可以直進來這裡了不過問題就未做到那個視像那樣東西還沒搞定但去到數碼廣就一定搞定了 所以我隨時在家按個按鈕就知道你們在直播室是不是吃東西你做什麼我都知道 24小時監察 即是你在警告那些同事警示提醒告訴聽眾我們有這樣的服務不是只是我的你也可以整個服務給你也可以誰喜歡隨時加入流動的行不行流動可以你有手機就行你是不是用iPhone的麻煩買個那個自己買不要問我 8點至10點本來我再說一次本來應該是海旗的天空但海旗的天空就休息了現在一個星期一次沒有了現在我們安排了節目就是說8點到10點星期一到星期三香港情懷好有感覺杜汶蔚星期三到星期五就好有感覺 你知不知道是誰那個聽眾整天追著我老闆真的很慘被伙計搞了蝦碌之外聽眾對我們的節目安排我們節目主持人的調動就很關心陳銘業主持的節目就是香港情懷 音樂真情人,星期六就不變了 星期六,一會兒才說的應該都是 音樂真情人 6點 到 9點 陳永業做的 換一句話來說禮拜一到禮拜五禮拜一到禮拜五八點到十點的音樂節目就分開由杜汶慧和陳永業做的都是香港情懷那個節目那個主題以香港情懷即是香港大家懷緬過去 七十八十九十年代香港情懷一至三杜汶慧很有感覺星期四星期五陳永業的音樂真情人都是香港情懷十點到十二點沒有變了這個節目時間就是插時衝動顏聯舞由十二點開始到朝後早六點半就是我們用美加的時間重溫不同的節目包括有前因後果餵食麻甩酥 世界公民十級自由風這就用美加東岸和西岸時間同步播出至於星期六的節目時間其實沒有變變成6點半到7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轉播我們的新聞天地7點半到10點就風波的茶杯這個真是常設的節目主持人林毓華、鄭家富和鄭京翰我們三個人輪流最好就不要輪到我10點到1點 就龍鳳大茶樓尤清源潘啟迪、鄺榮軒、鐵三角1點到3點周末飲冰室不過就黃師傅打燈了咳了一個小時本來1點到4點就是黃師傅做的當然是周末飲冰室但新的搭檔就是阿通阿通就做周末飲冰室今天星期六開始3點到4點是恩典時刻 4點半到6點就黃金的旋律就伍家年為什麼會這樣我都不明白這個是錯的又有蝦碌星期六6點到9點就應該是6點到9點就是我剛才說了6點到9點是什麼 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業陳永 10點到12點就英文的風波女茶杯 Tea Cup in the Storm 就是沙姐做主持的不過有這節目主持人我這兩天會聯絡遲些會公佈但都是頂級的英文節目主持人 12點到2點就是一個普通話節目 節目主持人仍然要有待確認 2點到4點就是一個廣東話和英文的雙語節目 就是對沖人生路就是錢志健主持的 前置建話如果找到一些嘉賓好像昨天那位在紐約回來那位對沖基金經理就可以做英文如果一些嘉賓是不方便用英文做節目的或者不懂英文的就用廣東話做這個節目是雙語的4點到6點就是廣東話節目旅遊玩家大家知道旅遊中主持6點到9點就是黃金的旋律五加連 9點到12點就是一個普通話的talk show 類似風波女茶杯的節目主持人都是有待確定 然後12點到6點半一樣就美加的大聲台重溫大聲台的節目其實不是重溫的其實是同步播的就龍鳳大茶樓對沖人生樓和黃金的旋律報道完畢了即是說 8點到10點海琦靜落來的空檔就由杜汶蔚陳永業代替這些特別消息公佈完畢至於我們的banner因為我們那位 大哥，Kevin Wong 改了聲音，我聽到在家裡改了，因為回來了，現在才是真的愛中國、愛香港、愛D100，就不是撐了，所以今早引起大家誤會，不好意思，在這裡道歉，有一位聽眾很眼利，我打算撿撿薄， 所以我們的聽眾真是怎樣的，有一班這樣的聽眾，你不知道是好生氣還是好笑。大班，剛才你說的時候，我還未重新再refresh那個畫面的時候，就還是個撐字了。現在就是了，現在我看到他有愛中國、愛香港了。所以如果有些人用電腦，像林伯那麼糊塗的那些，就記得了。 先refresh如果不是大班說撐那個錯版你仍然在電腦畫面、Facebook是看到的，你refresh。我那天有個聽眾是罵我的，我要說回大班你幾十歲人你有沒有搞錯，你知道什麼叫撐中國、撐香港？那是誰？是蕭寧章撐中國被清關會班人踩到上心口， 還可以用撐D100還可以用撐中國這句口號傻的你，對不起，有時候是傻的，不過那個不是我，你知道做老闆很難做的，除非什麼都是我自己做的，如果不是樣樣東西我自己做，那就最好了。昨晚半夜已經吩咐了我們的同事，不過不要怪他了，晚上 1點鐘還沒人搞事，不是挺好的。不過有件事大班你真的要改善，你通常那些所謂的括弧指令或者建議或者執行的指示是很簡短的，真的不是個人都是立刻一聽就知道你的完全的要求是什麼，大家來試一下，真的要 很清楚，我是中國愛香港，是愛國愛港嘛，我是玩那班阿伯，昨天玩得很開心，為什麼呢？你又不幫忙，你只顧著做訪問，喂，我跟他喊口號，他叫我愛國，我看我愛國會怎樣，他愛國照噓，這班人不是愛國，他的目的就是來搗亂，你搞事，我真的要分析給大家聽，他是來搗亂的。 他不是愛國的人，如果你見到鄭經翰站上台拿著支筆說愛國，你應該跟他一起喊愛國，倒過來他把手指公向地，我就說大哥你們是不愛國的嗎？然後我愛中國就愛愛國，愛港就愛D100，他被我罵得兩罵，有幾個傻了，我說喂你愛國應該動起手指公的嘛， 你愛港應該動起手指公，你倒下來就真的倒咪，分分鐘扣錢的嘛，那天要，接著我說愛香港、愛國、愛港完了之後，我說愛D100，他當然動起手指公，你知不知道他跟我一起動起手指公，就全部被我搞到他亂了，究竟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將手指公動下，什麼時候是將手指公動上，你明不明？搞亂了他們， 你跟他們猜妹玩一下。 但最後我玩一下差點哈錄，你知不知道有一幕，如果大家重溫看一下，沒有剪到的，我說愛國愛港愛D100，接著我就說你記乎那個，鄧忍哥下台，那一刻有其中一次哈錄，就愛國愛港D100下台，在場的聽眾是聽到的，好像說D字一樣，我立刻說愛 愛D100你明白嗎，鄧忍哥下台你明白嗎，真的很過癮，昨天很過癮的，通就很好的，還有我們很多義工和一班我們的粉絲，我們要多謝他們，在這裡一班有時女的聽眾，全部互相可愛地鐵站，接著我們搭地鐵，然後通更厲害，整個G4的格子就陪我上了地鐵。 我有收到他的電話SMS，通明安已經做過警察，第一你就評估形勢，看看車廂有沒有可疑人物，接著坐兩個站之後說我評估過就沒事了，我們在旺角，下一個站就油麻地了，通就住佐敦的，我說佐敦不可以下車。 死人都不肯， 他護送到你金鐘， 去到金鐘我說你回頭，他又不是去出閘， 還要跟朋友上的士拍照相這傢伙就是交了差如果是這樣說如果上的士上的賊車那怎麼辦你即是說他中了美中不足應該送到你去家門口你應該上的士說回香港電台真的很痛心 最過一文匯報,文匯報有報導我的,你知不知道怎麼形容我,林毓華?怎麼說?另外幾十個愛港之星的成員昨天帶同標語去前數馬田台,台長鄭兼涵在旺角舉行的討論港台問題的街頭論壇示威,表示支持鄧忍光,兩批人互相指罵及喝彩。 需要由警員分隔愛港之星的成員最後自行離去其實最後警察是保護愛港之星的人離去的但是一件事過癮的原來我們的身份和我們昨天搞的節目你知不知道你昨天是用什麼身份搞的就是前數馬電台在搞的你們跟D100沒有關係的沒有關係這個世界就可以D100被消滅了 被消滅如果根據文匯報的說法根本就沒有D100的只不過是一群前數碼電台包括你的台長鄭兼漢和一群人在那裡搞事D100是不存在的即是說根本他們沒有記者在場不是啦林毓華等於有線杯葛我一樣但一件事我們聽完新聞再繼續說昨天就有一位聽眾 就是那位社民連的嚴太就走出來聽完之後你作為一個傳媒你覺得可恥尤其是一份說自己是有公信力的明報原來他是作新聞的原來他做新聞是有目的的是有任務的 你才令人害怕,難怪今天他們的總編輯執行總編輯叫什麼名字你說劉俊濤劉俊濤寫了一篇執行總編輯你知不知道他寫什麼他說港台用空椅是不對的所以這叫時窮節賴言交個麥克風報新聞 早晨早晨,回公時間,早上8時30分 干諾道西天橋下回中環方向中山紀念公園西隧向中環反望時間出口位比較車多一點九龍區公主道過海龍美愛民村另外加士那裡過去到女童軍總會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到果欄加士那裡向油麻地康莊道橋底一鋪滿車 新界區,思瑞出九龍方向新田圍村,另外打山隧道出九龍方向,現時排到石門迴旋處 我們D100很厲害 好像變魔術一樣,撐中國,撐香港,即時就變了 為什麼又為錯為什麼雲聽到真是這傢伙落筆打三家是要做三次才行是愛國愛港愛D100 放上Facebook,他都是要將我加,都是要錯的 哇,挺害怕說錯,昨天怎樣都好,很多謝一班義工,一早就去到場維持秩序,幫忙我們做事,昨天知不知道大班,我Facebook都寫了,昨天有一位女聽眾,真的很多謝她,一早就煲了一些羅漢果茶,現在可不可以喝的? 現在沒有了他預備倒好綠杯了特意跑去買紙杯回來馬上倒好綠杯喝著台上的嘉賓搞完事情下來有人喝杯吧沒辦法了被那些鬼話說你那些搞我了不要緊很多謝各位聽眾希望下次我們再有機會喝到你的老闆那一刷好不好好駕駛車各位請問的寶大班你看不看你的大哥大班你知不知道這雙眼很有殺傷力 我都說都沒那麼明白我全部愛D100那些人也是如果我玩到不愛國愛D100不是我們愛國愛港愛D100上面那班維園八和阿嘟就不愛國不愛港愛D100挺好玩的可不可以請他們來玩多次有機會真的我們請他上台好了駕駛車各位請跟記得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上书局及小书局承受租金压力搬迁清仓 3月18日到24日 观塘考明街112号友联大厦7楼 全场10元 本本10元 请多多支持 请自备购物袋 扫货扫书扫仓 多谢多谢 都要有个计量说成功失败的嘛是不是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即是我们那些香港的人都做着很重要的事情我都平时很忙很多事情做的如果坐在那里两个月都不知道那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说我成功了我失败了都应该不可以无限期的嘛 新聞部已經是投訴了當然他會密切注意那個事態進展不是說我做一個姿態投訴人算數因為我們必須要除了要向有關的同事交代之外更加需要就維護我們的新聞自由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寒林毓華 有听众提我们的温馨提示 我们的节目表里面还未曾全部将有声台改到大声台这件事我帮回伙计都不知道能不能帮上个礼拜已经叫他们改了改不及因为看漏眼因为还有有声台的logo 重溫我想還是有聲台這個勉強可以接受因為重溫的節目今天之前也是有聲台的節目這個我可以幫伙計兜兜的不過最好改了它改回大聲台總之有字轉回大字另外這個愛中國愛香港還未改好 我想Kelvin正在家裡改的 撐那種愛現在可能駕駛車駕到車回來就會改回愛國愛港愛D100撐是撐什麼撐言論自由愛國愛港是沒問題的個人都愛國個人都愛香港看你怎麼愛的但最重要是愛D100對不對林毓華愛D100撐D100什麼都可以 另外講回香港電台昨天我們很多聽眾很多節目主持人和嘉賓都在網國支持香港電台叫鄧忍光下台但有個問題就是當你支持一個組織的時候裡面的人不多謝你昨天也有現場的朋友提出工會方面應該號召他們的員工 自己是有一套方案和行動 這些都不是,有沒有行動是另一回事 令人心灰意冷的就是他们自己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尤其是那些平时欺世盗名，在港台做了二十多三十年，这个人版就叫曾志华，喂，因为自己快退休了。 本来一个人，人到无求品自高 曾志华还有年龄两年退休， 你过去撑得很硬，到退休不知人老了，懵了，一食懵了，或者荣华富贵，令人腐败，他竟然在这个 星期六去LTV咖啡那裡 提都不提撐的鄧韻光提都不提撐的鄧韻光接著你看他的專欄，我當你找食，你說我在香港電台找食的，我就不在香港電台講了，他有個專欄的，他有專欄，經濟日報的，寫了廢料提都不提香港電台，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人臨退休，你有兩個人版給你看，一個叫做 施永遠從來都是一個不像口仔那樣不太憎志華那樣，我們認識他是一個很穩文言、很踏實的公務員，是一個小男人，完全是一個公務員，從來幾十年公務員， 但你不認識他，他是很創意澎湃的一個工作人員， 我在說是一個操守，他是不是搞事的人，他完全是有創意，這是他的工作表現，但你說作為一個操守， 他是一個不會行差踏錯，按本子辦事公務員，給我印象是這樣，但多口仔不是，平時懶惰的，什麼都認叻的，什麼都要扮正義上身的，近年來你看到他變了一個壞人，你看到吳志森離開港台的時候，他分分鐘是其中一個策劃者，就算不是也是支持者，是完全一個節目題都不提，已經一次。 今次鄧韻光事件不提不得已，還要在節目那裡撐鄧韻光，撐得下嗎這個人？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兩個人都是同期退休的，一個叫施永遠，他真的人到謀求品至高，如果他說鄧韻光說如果聽話的，肯執行這個政治任務的話， 港台是會升他的，即是政府的公務員事務局，他台長是會等他正正式式成為DE，不多不少影響他的退休金，即是他退休金會拿多些錢，我未計到，我計一計告訴你，起碼不差一百幾十萬都差幾十萬，他都可以說不為五斗米折腰，死就死了，你不升我就罷了，倒回頭你曾志華行人止步，他已經沒得升了，為什麼他沒得升呢？ 他一直以來在公務員這個公務員厲害，他用一個有病的，我同情你有病，他說自己有病有恐懼症就最厲害的了，什麼都不做，公務員就不能解僱的，如果在任何機構就會解僱的，他職談就是電台節目發展總監，但他不做行政工作的，因為他跟電台說我有病，有病就退休了，不是，我做兩個節目而已，一個叫做什麼 神光第一線，還要是做一個小時，只是大陸官出場，接著就逢星期六做多一個叫做 LA Cafe LTV Cafe LTV 為什麼呢？ LTV 一個叫Lute，一個我老友，Tony，一個就 Vivian， 所以叫LTV， 一個給百多萬人工一年去的人， 就是做一個節目的一個節目，接著就去游泳了，去躺了，去歇了，你叫做什麼都不做的，寫報告不寫什麼也不寫，因為他有病，有精神病，有恐懼症，用這個借口，其實他應該 medical leave 的，其實公務員事務局應該叫他 medical leave 的，叫他以健康理由提早退休的。好了，那你現在還有年齡兩年退休，為什麼跟施永遠倒轉了呢？為什麼？ 一個就情願沒什麼所謂，我情願不升，拿少些退休金，都是站出來撐，還有一個更慘，不是公務員來的，這個就是謝志峰，寫封信給台長。 我未怕過但為何曾志華是這樣我們跟大家分析他目的就很簡單的第一放長雙眼看他就希望在退休後翻閹翻閹是什麼呢他很簡單的你給兩個節目我一個就是LTV咖啡一個就是早上的王牌節目港台的去這個叫什麼名字神光第一線因為有了這兩個節目他就可以走出街刑事應聘嘛可以拿借數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這些人是無恥的 我們聽聽星期六在LTV Cafe 他怎樣撐香港電台的台長鄧忍光聽完之後你不要受我影響你自己決定究竟這個擦鞋仔我以前叫他金牌擦鞋仔沒有最壞的只有更壞的現在升級到鑽石擦鞋仔竟然說鄧忍光是受害者大家聽聽 其實鄧忍光我覺得是一這麼久他是受害者之一來他自己這麼勇他自己說自己選擇進來香港電台因為真的找不到人政府是很難找香港電台他肯入因為他素來覺得自己面對一些困難的挑戰都是願意接受和克服的譬如在日本大地震之後沒有人去日本我去他真的有一份的勇氣砌人好事來的但是政府是今次 或者是政府在計劃為何要找AO做呢那他可能自己不知道有沒有思考清楚 即是為何要做 所以決定這件事是誰決定的呢 用AO空降港台 或者是扮也好真也好 在外面請不到 然後放AO進來 誰決定呢 曾蔭權決定的 所以曾蔭權後面還有沒有中央呢 我不知道 亦都不理,因為是曾蔭權決定的 但是曾蔭權是長期眾所周知,是針對香港電台的 用了他所有機器,整香港電台 不理那麼多,總之行政部的效率,組IC,什麼都好 去吧,這樣,好了,另外,他針對香港電台,針對到新的收入來的 譬如金曲關他什麼事? 賽馬關他什麼事? 金秀輝的節目,他就要你cut掉他 喂,堂堂特首,曾香港電台爭到這麼厲害的呢? 都很少見 好了,他決定派AO進來 你想想,這樣的情況下,罔顧香港 香港電台人的期望情緒 一定要屈個AO入 你想想那個反彈是天然的不是針對鄧忍光的是針對整件事的安排唉你說他可以是一個受害人你想想這些人不是真的轉個彎他又不敢說明賊又不說反對這個鄧忍光叫他下台他就說了這些廢話 啊,你的個cook線王啊,我仲有,大巴,我老闆老我寫稿寫了20年。係。咩個公營廣播呢,就唔應該與民間電台爭你,你搞咩金曲,搞金曲貪污㗎。嗯。為個係中國城啊,有間長房啊,俾個班所有電台啊,包括香港電台嗰啲監製啊,主持人啊走去嗰度啊。 在那裡尋歡接著打麻將、鬆張、抽獎、實抽中、金撈電視台也有的接著派的我講的香港電台其他我不管接著分豬肉年年拿百幾二百萬去紅館搞show接著派費給高官和立法會議員和意見領袖幸好我從來沒有去過他請我 我又不去,他不請我更加都不會去。當然不可以啦,賽馬做什麼賽馬,香港電台做什麼賽馬節目啊。還有啊,一桶金那些曾蔭權都沒有動他,曾蔭權都炸。香港電台給他想法有沒有搞錯,大佬。你記得當年我反對領匯上市,多口仔夾了經濟日報那個石敬全。兩個人在唱雙簧。 說了兩條友我告訴你再聽聽還有東西說還有一些還難聽的東西在說其實是不是一定不行呢我覺得未必我同意你說是未必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們其實是沒有嚴正過真真正正三幾個好了以前那兩個好像挺可以的傅小偉和梁松泰為什麼你們說不行如果指出一點如果譬如很簡單梁振英上了北京或去了外遊放大假林鄭處理的位置的時候他會不會搞事他不會的總之安安穩穩過了因為我涉期而已所以早那兩任的廣播處長沒有引起任何波瀾呢 A 就是根本他们的心态为我涉的嘛。第二呢就是他们的态度不同。第三呢没有经过真正考验。没有经过真正考验。所以你不要说喂早两个 A 都得啊这样不是的。所以但我不是说等于他不得。但是今次呢即爆到咁大件事呢其实是咁大抗拒呢点解呢就是因为真係去到咁上下嘅时候我諗佢真正佢想做嗰啲嘢但係佢自己本身嘅对公营广播对传媒新闻嘅編輯判断系同香港电台嘅资深员工或者唔资深套系完全系有好大嘅摩擦。咁所以呢佢嘅心态同埋佢效忠对喂佢效忠边个你知㗎啦佢话明政府派嚟㗎嘛佢系一个忠诚公仆㗎嘛。咁所以效忠嘅情况已经唔同我哋效忠市民㗎嘛。所以我哋绝对唔会觉得咬政府有问题因为点解呢如果政府唔啱我就咬佢囉。因为点解我系纳税人俾钱我去监察政府㗎嘛。咁呢个我谂佢呢个心态佢冇所以出事啦。咁佢自己知道佢嘅原罪呢就是中央派嚟㗎嘛。所以自己知嘅时候呢佢开展工作系应该学你话斋好早谂下点样建立个 trust 先。即是如果你冇信心你同你管嘅人冇一个共同嘅信念同埋得到嘅信心同支持拥护呢冇得做㗎喎。 你曾志华一个人千年道行一朝丧几十年我打份工就嚟退休人到无求品质高有层豪宅住喺何文田。就是因为有间豪宅所以何文田那幅地呢本来拆了何文田村在后边的说要重建的。他就在电台大喊大叫反对起个起公屋的。就说那么漂亮的地为什么不卖了他现在卖了百几亿咯。啱街地咪破了纪录全香港第二幅最贵的地皮。本来那个是何文田村来的就是重建公屋的。 不过又是比市价呢上一次轮近好像低了 10%。 多口仔呢就因为他自己个人利益他就住在那里来的。为了自己一层楼要升值就阻止他起公屋。这些人公器私用过去十几十年呃了很多听众告诉人听他是正义化身有光环你现在看到啦时穷节乃现。一个这样的人走出来讲这样的东西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起码一部分听众曾经被他呃过的。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即不是多口仔这个人。你看到香港电台还有一个欧丽亚。欧丽亚本来是一个很市正的人的。我都曾经想请他来的初头。为什么给个公务员委他之后呢他现在还未不知道正式的公务员委现在合约制的。他现在是这个叫做公共事务的总监。你知不知道闩埋门开会我收到风。 为什么 去撑地哥 是吗 最黑人憎的是他。 唔怪之啦如果你咁讲呢嗱呢件事都一个罪名。 所以你哋唔明 白。你邓引光就点做广播处长你真係。啊仲有一样你唔明白就大班你又冇听清楚我喺嗰个系论坛就喺街头论坛讲。 我梗冇。 由久以来啊。 俾人搞我都未啦。 由久以来呢个咁样嘅系电台部同埋电视部系有内部嘅一个系争夺资源嗰件事系已经好耐开始咗。 争夺资源嗱，两样嘢嘅，你哋讲得唔清楚嘅。琴日你哋讲咗一半，讲唔咗一半。我琴晚翻都睇翻嗰边大。嗱，你讲咗一半咧，资源咧过去咧，香港电台攞好多资源嘅。但系你记住一样嘢，张敏仪年代咧，佢就重视电视部，因为佢同佢攞奖啊嘛。他用百几万去拍一辑你昨天都有说。 有个华人结束华人系列的嘛 拍一个结束华人系列。跟着有钱佬坐头等去访问是不需要的很多东西不需要。我有个朋友被他访问了不要讲哪个啦。黑了傻了80人去帮我做个访问。他数过他80个人在现场。喂这些张敏仪就为了散镜要去拿国际的奖就给很多钱。这个电视部这个事实来的过去资源是有但是升级呢就永远是升电台的人的两样东西来的张敏仪分开的钱就给电视部但权力呢就给电台部所以这件事就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我作为一个近距离监察了香港的公营广播30年的人呢我虽然未入过入香港电台做嘉宾的未做过一日节目主持又未曾呢接近他们但我起码知道他内情这是一个俱乐部来的是很黑暗的你今天看到了 張敏儀培植的人全部都是反骨的人你看到張敏儀培植的人今天走出來出聲的那些沒有一個是張敏儀捧的人過去張敏儀去那些Coney即是在他身邊的柴仔你現在看到的現在全部上位現在就是翹在心不出聲甚至乎出來支持鄧忍光的人曾志華是其中一個外將如果不是一個人怎麼可以升到那麼高級總節目主任可以不做行政工作還有一件事你看到的當年他們不停罵政府罵曾蔭權找審計署動他們找ICC動他們其實這班人是很可憐的那些9A方是你連曾志華有份叫下屬田的如果當日所有這些案件那些主管尤其是張敏儀或者朱培慶 甚至乎低級到經常說自己是高級公務員的曾志華一個中級公務員走出來頂就沒事了每個人都沒有罪因為這是行政使令來的嘛張敏儀當年怎樣做呢就是因為政府做事有擺有眼的嘛有budget的嘛你沒有那麼多的是政治公務員的人物的位置規定節目費是多少錢的嘛他又要請人貴的又要找人花錢的 他沒有很簡單你填A9方A9方是什麼呢就填了一張方就可以額外開支我本來林毓華我請你的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填過或者監製幫你填你是要2000元一集的已經很便宜了本來你收開5000元香港電台收2000元監製就說林毓華我們有規格的做這個節目你嘉賓頂籠八舊我不做了八舊我就不做了 那麼1200元怎麼來啊給了A9方你找媽找誰找老婆子女填了說跟你自造資料搜集就可以了我們絕對沒有做這些事我們你不會做有些人做了就最慘搞到身敗名裂搞到坐牢但是他那些腦頂不出來頂的嘛還有一件事你看到的好像為什麼我們舊同事梁思豪 吳明林是不止的頂籠的了去錯吳明林是不止的我剛剛想說你猜我真的喂我觀察香港電台我現在很清楚吳明林當年因為我們做了風波我們益他的他有沒有多謝你但是多倫多請他回來開個位給他我就七萬說給你幾次七萬周庸就五萬做到炒的都是五萬為什麼梁思浩可以有十幾萬一個月呢為什麼現在那些桂花田包括曾志豪為什麼可以賺那麼多錢一個月呢錢是給不了你的你做風騷快活人但我給你做職安健所有那些對外收人錢的節目另外簽單另外給錢你不要緊那些贊助給的那就可以保證他們留梁思浩 DBC的時候他保證他13萬一個月不給你事做跟出數喂這個又是不對的這些是要拘捕的審計署因為你這些對其他同事不公道你就給他3條人你將那些資源第二本來那些錢是去回庫房的你找那些合約公務員去做你講到香港電台這麼窩囊這麼撈搞為什麼我跟他支持他你聽我講先你就找那些 公務員去做那你錢就入回庫房你明明的道理所以是錯的所以你多口仔說什麼拘捕你再說我告訴你不過現在不會拘捕他現在做糧粉怎麼拘捕他如果以前拘捕你我告訴你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可能他就被人拿著痛腳也不奇怪可能他痛腳被人拿著可能另外我又疑中留情 可能多口仔真是因為A9或者很多這些東西,吳三吳四被人拿著痛腳 那你就要出來頂了 我們為什麼既然香港電台這麼不視,還要支持他呢? 我從來都不支持香港電台,所以你來支持我,不支持我,本來打算不去 就為了言論自由,是兩件事,我們分開他 私人問題還私人問題 他這個機構怎樣亂糟糟都好,我們要每一個媒體 能够有独立的声音不受干扰不受政治压力这个就是我们撑香港电台的原因我们不是撑香港电台我们认为香港电台是不应该受到政治压力的就这么简单了但是这帮人他们自己不站出来嘛他不站出来所以我不去的你知不知道譬如我昨晚去过讲这些东西麦丽晶当然不好听的了对吧 不要紧的讲真话而已有问题啊 香港电台是我们每人啊给100元去的700万人一人100元就是7亿咯他每年我们每一个人你数下你家有多少人不论你是拿综援的不论你是李嘉诚不论你是刚刚出世的 BB 去到好像我和林毓华这样的老爷爷都要给100一人100一人100就是跟 D100 一样大佬如果一人给100我们有7亿发达咯不好了我们每个家庭给100得了都有2亿几好了200几万的家庭他真的 D100 他是多了 100 我们就是 Digital 100 你是私人 Sense Democratic 100 他就多了 100 OK 喂大佬啊这班友唉害即是这班友个个呢没用的是完全没用这班友你看看他们要靠这个打电话去商台打电话去 D100 都不可以在自己电台发声你看我们电台哇这个走那个走有几多东西讲的大佬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电台解决所以 D100 是与别不同的解释很过瘾虽然我很辛苦但我都觉得这个应该的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不可以有任何政治压力的你明白吗唉我们呢就有听众呢想打电话来讨论昨天的事嘅 ,18311138,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但未看打电话之前呢昨天我们在街头 D100, 我们现在叫 D100, 不是前数码电台。文汇报你盲的你个记者神经的白痴的昨天搞那个 event, 搞那个街头直播。 后面有一个很大的 D100, 的牌子。 这个前数码台有一位嚴太有个嚴太呢就走出来直斥其非讲下明报那种不时我们听新闻先。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本港一间连锁快餐店在早上六点开始免费向市民派发汉堡包，每间分店限派1000个。在观塘一间分店早上8点前已经派发完毕，食完之后加派80个免费包。有市民认为今次属于快餐店的宣传手法，但是相信能够帮助基层市民。有市民选择自费购买早餐，希望将食物留给有需要的市民。一对兄弟在沙田的住所打斗被警方拘捕。凌晨3点左右，一对26和27岁的兄弟在广元村广容楼屋企争执，互相袭击，61岁父亲调停时被打伤，警方拘捕两兄弟，三人面部受伤，送去威尔斯医院治理。新任教宗方济在圣伯多禄广场首次主持主日祈祷，向150,000信众讲话，呼吁世人更多宽恕和慈爱。方济打破传统即兴演说，冇照读写好的讲词。方济早前在梵蒂冈一座小教堂主持弥撒，显示亲民作风，进入教堂前和等候的信众挥手打招呼，弥撒结束后又在门口和离开的信众握手和拥抱。方世其后首次在社交网站留言，对信众表示感谢，并要求信众为他祈祷。在这方面，一股潮湿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降至100米左右，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 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9:0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咁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车龙都唔会长啊。现时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冇错，通常咧10点后，哇，嗰啲车龙先嚟噶吓。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海景大厦嗰边噶。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车多，管道口继续要间封。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噶。咁西上向翻中环方向出口威仍然都是车多少少啦。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龙尾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啦，去到康庄道桥底噶啦吓。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哎，冇错，邓引光就真系受害者啦吓，啱噶吓。不过佢个受字咧系剔手边个受，哎，即系俾嘅意思啦，系佢专俾啲迫害员工噶嘛，系啊系啊。好多无谓嘢就俾晒佢哋，啲压力咪由此起咯吓。嗱，佢相信咧，好中意研究咧吓呢个人嘅思想路程嘅。系啊系啊，就嚟连你食完早餐再去便便呢个过程咧吓，麻烦朝头早各位员工啦，交一份俾我啊，否则都唔可以去厕所啦吓。啊，呢啲人唔该你早日落台啦，系嘛？啊，正所谓咧吓，狗捉老鼠多管闲事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哇！有人嚟踩场。 都要有个结论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啊，即系我哋嗰啲香港啲人都做紧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时好忙嘅，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两个月，都唔知个目标几时又有得表决啦啊！即系我都知道几时可以话我成功咗，我失败咗咁样都应该啊，即系唔可以无限期咁啊。 新聞部已經係投訴咗啦，咁當然佢係會係密切注意嗰個事態進展啦，唔係話就咁我做一個姿態投訴人算數，因為我哋必須要除咗要向有關嘅同事交代之外，更加需要咧就維護我哋嘅新聞自由。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有人嚟踩場，我不如你呢批嘅代表啊，俾個批你呢度講好唔好啊？請你出嚟啊！ 支持鄧引光， 夠膽行出去！ 解散香港電台工會，支持鄧引光，解散港台工會，解散港台工會！我希望你哋唔好飲中國嘅水，呢度係東江水，呢度係中國嘅土地，呢處係中國嘅土地。 拆了聲音就是你了誰認得你的聲音就是你了昨天有人過癮我告訴你那個女人是尤其是那個女人來抱她說我們的人喝東江水不用付錢的喝屎水都要付錢那些屎水來的大哥其實就不應該喝的 應該喝礦泉水現在你記得嗎你那時候出九百買礦泉水最後他離開的時候那位女士5元的他戴著一個太陽我最開心我又撕了他有個聽眾就撥起他然後整個旁邊的肥叔就說打人打人我說大哥你帶走出來你遮住臉不過後來他自己脫了他就知道這樣是很不便的是不是都衰了他多好他怕怕怕什麼呢 這些人是拿200、300元來做show的他那個東西可能幾十元那一格的肥都值五塊那一格打高爾夫給女人用來打高爾夫遮住了那個起碼幾塊可能過幾塊水就算大陸A4都幾十元他想想再給你人撕兩邊就弄爛我不如坐自己脫了收起去但昨天有個意外收穫也不是意外收穫其實是很悲 你很痛心明報一直以來查良用辦報以來都是一張良心報紙亦曾經被選為香港最有公信力的報紙但昨天嚴敏華那晚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可以補充一下嚴敏華就是社民連其中一位中堅分子的年輕人秋後算帳因為示威請願隔了一排才去拘捕他拘捕了之後 判了他離開沒有交到鎖我們跟新鎖保刑期沒有刑期過年運了一整個月接著明報就訪問媽媽訪問媽媽之後人家媽媽沒有說話硬插進去然後跟她交涉之後你知道記者怎麼說所以我很討厭那些記者昨天我又見到一個記者我就批他因為我知道那些是什麼報的記者也知道他幫忙寫好東西 記者說我們一定要這樣寫因為我們一定要說你後悔帶女兒去示威抗議搞到今天因為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寫法庭會重判第二還有其他父母帶兒子去上街那些什麼報紙來的撿了去吧明報撿了去一會兒叫行不行明報我曾經一直任職的明報我說明報你怎麼說撿了去大聲明報撿了去 執什麼你不要說D100就行了執什麼啊執了一份明報明報我明報周刊了我剛剛說D100下台你聽聽現在有笑有淚你聽聽嚴太怎麼說你聽完之後你就在明報做人都覺得應該扔了那個證羞愧應該集體辭職要不就叫他的總編輯辭職 現在是叫他的總編輯辭職還有那個女記者不過是自從梁振英做了特首之後他運用了語言藝術所有人跟著他的你看到一個一個是這樣跟著他的我都無謂語言話將頭條伸一般亞洲電視鄧忍光已經是最厲害的叫做表表姐跟著原來連記者都是這樣的連這個曾志華都語言藝術的說到曾志華我要補充一下為什麼去做TV咖啡其中有一個 令我很感動的人他認我做老友蔡東豪蔡東豪是撐我們的但蔡東豪跟他做這個節目有個問題因為那個是曾志華的主場他跟他有個默契因為我的關係如果不是有蔡東豪在這裡 他就死日踩夜踩DBC踩鄭經翰 有了蔡東豪在這裡大家就說不准說 你蔡東豪不要說我又不說接著去到現在香港電台我相信蔡東豪也有委屈他又不可以罵誰我作為蔡東豪的朋友我就覺得第一你做這個節目已經有backfire了有些聽眾可以質疑蔡東豪的立場認為蔡東豪你是這個主場新聞的老闆 你做LTV咖啡拍衰你 我想蔡東豪真的想一下 我們那個時段有個叫龍鳳大茶樓 其實已經一早 如果要聽這些節目的人,聽了龍鳳大茶樓 都不會聽LTV Cafe的啦 你不如去跟你的拍檔 鄺榮軒那些談談,可不可以加入更好啦 你公開挖角 不是啊 這叫做棄暗投明啊 撥亂反正啊 言歸正傳,我們聽聽嚴太昨天聲淚俱下 怎樣指控明報的不是 在這件事裡我們全家人都很受氣很激氣我不是激氣我的女兒而是激氣香港政府和香港這個明報他是第一個訪問我他這篇的報是說說我自責帶我的女兒去7103年的7一遊行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這句我自責 我看到這篇報導之後 我立刻在Facebook 寫了一篇聲明我從來沒有說過我自責帶我的女兒七一遊行接著兩個小時之後這個明報的女記者 他就給我一個電話他說我們不是這樣的意思我完全沒有扭曲你的言辭我們的編輯是擔心如果我們不寫這個自責這句說話呢 是會引起很多的家長帶小朋友出來遊行還有他很好心地說如果我們照你所說的東西去寫會影響你的女兒的判決的我覺得拗頭你如實報道 我是我自己的意見和我的想法會影響到女兒的判決你們如實報道會有事的嗎我就不覺得會是有什麼事如果是這樣說明報所有的報道都應該與人為善的譬如今天有發生倫常慘劇那些最近倫常慘劇就不如說那些年輕人 其實真的考慮一下他的父母是不是應該生他出來生了出來是不是令他們那一種痛苦的一種痛苦是需要他有另闢一個拉巴去再做一個訪問撿了他啦沒有已經沒有了做報紙的那種公信力了等於開港電台一樣撿了他啦但不是隨便撿的那些上市公司來的撿了他啦但不是賣的賣給人不如現在你賣了賣給那些維穩費的都是還了那麼多分別的又賣了都沒有分別的撿了他啦最好作為一個聽眾我們的聽眾如果你有看明報如果你知道那張報紙 我們的工作需要你麻煩你要不你寫封信用個電郵向嚴體道歉給明報作為讀者你要跟明報說我對這件事表示強烈的反感我要你道歉也要你以後不可以再這樣去製造新聞了 這件事完全違反了作為一個傳媒的守則會不會你又要順便罵記者協會呢當他聽到一個這樣的苦主的控訴要不要做些事呢又撿了他撿了他記者協會撿了他即是留下你D100就可以了不是留下D100希望多些D100 是是 被人打一次大哥沒有人幫你的好像我昨天那樣周圍看怎麼見劉毓華不見細胞不見吳志森不見吳明林大哥你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很多我們的D100的勇等很愛護我們他經常叫我們說 行了,沒事的,我圍著你,我就說不用怕,這些場面我見得多了,但是,當年我讀書的時候,在維園被你的韋理警司用警棍咬我都沒怕,你想想,當年我和你在秀茂坪,幾百個人打圍著,都沒怕過,我從來不怕過,我覺得人 你自己走我走過來跟你說不用我的你學我叫他一起叫口號愛國他們就喝賭彩我說愛國我說愛國他們就喝賭彩然後我說大哥我說愛國我說你聽不到的他們好像如夢初醒然後我說愛國他們全部舉手說好東西然後他們愛了一份所以說幾位好玩的昨天Wildy又不來如果Wildy來到更好玩大哥我說愛國他說 No 是啊大哥你的文采多好啊你的文采喂我好擔心你啊大哥你昨天這樣你說大哥你是我英雄來的嘛不用怕我們九紅來的啊我林師傅啊世芳那些你要加人工啦大哥我怎麼用加啊我的英雄來的那些大哥你經常叫我加人工我現在笑眼眼眼我就是想罵你的你知道喂 老陳啊,我幾十歲人,老陳啊,你自投羅網啊,你的成班都是我偶像,你知不知道老陳你自投羅網,昨天我想罵你的,你經常叫我加人工,錢同何來啊? 你嬲你啊你不要緊你嬲我都不緊你有很多人都不妥你的我永遠妥你的你怎麼嬲我都無所謂你叫我加人工我最嬲啊大哥哇你昨天令到你經常包括我這個區那些阿婆阿伯幾擔心你啊大哥你這個區是誰啊 你不要找這些東西玩你等他們你多義工幾英雄你給一些新一代的限頭你不懂用軟工我都是永春來的大哥你要記得你曾經都遇過小人你都遇過襲擊你這些東西現在香港的人你看看都要殺老爸你不要嚇我的家人所以我現在還沒鼓勵你提早你的智商力挺好快點社會益禄大哥當紀念品你知不知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尤其是共產黨 你社會益禄就是將你自己送進去這個墓碑的時候不要搞阿叔他聲音是社會運動家很難追到你追不到你你記住不可以的了不過大班我們都要早些在網上有些宣佈和表達在現場也有很多昨天現場很多的系統等都問怎麼才行怎麼填昨天我們在現場是有派了一些表帶我們不收錢只是一張表格沒收啊你收啊 我們手法的你下個星期留意我們的網D100多聰明會有報名表和怎樣付錢全部詳細情形都有如果沒有你D100這個台全世界海外華人包括香港 根本睇唔到琴日咁精彩嘅音乐。 哦，嗰个系多谢 So Red， 真实嘅香港。 我哋多谢嗰个一个独立媒体叫 So Red 咧，佢现场直播噶。 嗯嗯。 所以我哋准备咧，将我哋捐一啲钱俾佢嘅。 嗰啲媒体可能有收你钱啦，我要多谢你哋嗰班人，包括细班啊，阿林叔叔。 你唔好纵坏佢哋啊！你 唔系啊， 大佬，你帮我纵坏佢哋。大佬，我企上台嗰阵时四望无人，佢哋又唔喺我身边，应该减人工咩？大佬啊！ 佢哋冚唪 唥 喺下 边 布防同你 互睇啊！你以为咧？下边有咩人咧？有我班听众啊，嗰啲尤其是啲女人啊！ 阿通哥由头到尾都冇 通 噶， 阿通阿泰，唉，仲有好多人讲少嘅，我哋唔系我讲少嘅，其实我哋每一个节目主持人咧，琴日我哋做嗰样嘢咧，唔系做节目嘅，我哋唔系为咗 街头论坛嚟噶， 我哋唔系为咗收钱嘅，其实琴日系一个社会运动嚟噶。啊！即系我哋，其实我哋 D 一百咧， 所以我咪话你啦，你 就组织个社会运动嘅啫。O K， 仲有一样嘢，我系好感动嘅。蔡元村啊，如果唔系你，又撩翻出嚟去撑佢。 哎，我准备去嗰度文艺搬家，帮我哋搵啲材料入去噶啦。佢一搵我就去噶啦，佢未搵我咋？ 你知唔知而家 嗰日我哋同阿朱海迪通过电话吓？嗯。 系啊，你 喂大班，我就当日咧就系咁乱噏啊，咁我话点解唔用直升机咧？ 唔使，好简单嘅，都系佢嗰啲柱咧，可以俾细车入嘅。 系系， 咁佢啲大车搬嚟咧，我哋咪叫佢，我哋搵啲细车运佢， 换嗰啲车运 多几转。 系系， 我哋筹钱俾佢咯。 大班， 系， 大班，我唔打扰你啦，应该好多人打。 多谢你啊， 多谢陈生，多谢。 咁你早唞啦啊！唔好成日同我赌我米啊！成日叫我加人工俾呢班大佬，呢班已经金菠萝嚟嘅，即系喐下又劈炮，喐下走嘅呢班人大佬。 大班阿刘俊涛有回应喎吓， 佢话咩？佢话搵个记者回应你啊！ 咁佢都系听咗电话咁样 啫。咁而家系咪有冇先啦？佢话搵条靓嚟回应。 咁佢讲都系，咁都系。 刘俊涛仲有样嘢巴闭噶，佢今日写篇文啊，今日有两个人写文，就系香港电台，搵咗空凳出嚟系唔啱嘅。 嗯嗯嗯嗯， 呢两个人咧，一个叫刘俊涛，嗱、 嗯、 我批佢嘅。 嗯 ，OK， 佢话咧一个节目，如果你请啲嘉宾嚟，佢唔嚟，你唔应该令佢尴尬嘅，除非有特殊情况嘅。啊，佢即系又系呢啲人，咪又系语言艺术咯。呢、个就叫刘俊涛。另外一个咧，咁系人都知嘅，自欲还生，不知所谓。而家做行会嘅、 叫张志刚， 张志刚佢两个人含之合夹埋嘅，一啖啖两个都系凉粉。 系 啊，我就唔明点解明报嘅总编辑，可以认为摆张空凳喺度系最大恶极嘅。你话张志刚点谂，我哋可以唔使理，因为佢根本唔系人，佢唔系讲人话，我使乜理佢嘅？佢讲紧啲狗官话，咪由佢讲到够咯，咪当佢废咯。啊，但系啲刘俊涛。作为一个总编辑，一个传媒工作者，你竟然认为助纣为虐，认为香港电台摆张空凳出嚟唔啱嘅，你仲系咪人嚟嘅？仲系咪一个有良心嘅传媒工作者啊？嗱，咁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阿梁生嘅，争取时间，梁生， 梁生你好， 喂，早晨啊，大班， 你好， 喂，大班。哇！几惊有事啊！ 唔使惊，唔好成日吓我啲屋企人啦，唔该。 唔系啊，你企喺度企唔稳啊！ 系啊，嗰张台系唔稳噶，系系。 我系同我讲你嗰班对词噶，你知唔知啊？我系第一班嚟噶。 企唔稳咪再跌落嚟啊！班友会抱起我咁啊！ 我几惊你又企唔稳，你只脚，唉，你只脚又。 哦，如果我唔系只脚啊，我啊跳上张台得，我话俾你听。 唔系啊， 我只新手敏捷嘅，唔知啊， 曾经大人你仲大镬。 而家都系新手敏捷，乜只脚冇啫嘛？ 系啊，你唔好乱嚟啊，大巴！我知你一时，我知你对住嗰班人都好激动， 我 都系啊。 我唔激动，我琴日同我哋玩游戏啫嘛。 我电脑，我揸住你揸住两支咪嗌啊，玩爱国爱港爱。 唔系我同玩游戏啫嘛，咁好玩。嘿， 我见到啊， 我哋一齐玩游戏啫嘛。你有冇见过啲同小朋友玩游戏啊？ 玩捉虫啊！喂，走翻啦，嗱。首先咧，因为听到大班个节目调动啦，咁啊多谢大班咧就留住阿陈永业啦，咁但系咁另外 唔系，我一路都有同佢倾嘅，你哋啲人喺度嘈冤巴闭， 讲晚封烟啊 我顶呢班人唔顺啊，我其实 永业话唔怪节目同你封烟啊，咁啊， 我其实想打入去话。 多謝他的,他玩最合,他怕我玩他,我玩他就怕我,你不會玩他,但永遠不慣,其實我一直跟陳永業聊天,約了吃飯,但排好撈,那麼難才找到錢 你知道是DBC要貼錢做的,那他外面找到錢,我就安樂了 我們就不要做巴西的,不然有人就說你不是做阿仙奴,或者這個什麼,阿仙奴不行,做熱刺,熱刺都挺好的,總之要打團隊,有球被人射,對嗎?你組織攻勢 就分工得清楚,誰是誰,如果由中場扭到龍門,再扭出來,又扭回去,死定的 說回那個情況,喂,那班我黨力呢,有幾個疑問的,第一呢,他們究竟呢,來到,突然間去旺角那個專用區任務事先去警方申成的呢? 即是高達斌那些愛港之星那些人去來到,但是他們那班人就在舉牌和揮旗,他們企圖用那些旗來打 我告訴你應該怎樣做,不是的,那次很難說的,白色捱那班人是有人,你應該怎樣做呢?不是聽說的,我告訴所有市民,如果你見到這些愛港力量,譬如在天星碼頭也好,哪裡也好,你找到警察,你走過來跟他說,我懷疑他們是黑工,我懷疑他們是非法入境者,因為我有足夠理由懷疑他們,麻煩你去跟我檢查他們身份證。 如果他們不做,接著去警察投訴,投訴,抄下警員的號碼,就說他們疏忽職守,但你要給壓力警察的,如果查身份證,我懷疑不會過過是,你有黑工在這裡,有自由行的,我告訴你。 好過最水客,戴眼鏡那些,尤其是戴眼鏡不敢露面那班 D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31分 出口位依然比較車多一點,沒錯,前面頂住,這邊當然是塞不及的,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龍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過去到理工大地盤那邊,渡船街天橋向紅磡排到進發花園,加士居道向油麻地方向,上橋位仍然是車多一點,新界區獅穗和大學山隧道出九龍方向,好了,這分鐘只是收費廣場車多一點,是呀,說回昨天的現場情況,真是相當熱鬧的,除了本地一班 听众来支持我们之外，有些来自美加和加拿大捉住我，阿通阿通，哇，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听到你们现场做节目，不过这样，我很希望呢七月份可以再来，因为有机会，到时希望可以参观数码港的新电台地址，没错，当然啦，只要有新开放，相信我们会安排一下的。他说还有，哇，600元年费会员费这么便宜，是不是美金啊？啊，不是港币啫，是吗？多些支持我们啦，就算听着大班就说的，就算不给会员费都有得听的，一视同仁啊。不过呢， 给美金就给美金都收。 是啱啱啱，俾美金都收嘅，真系开心啊！系啦系啦， 系咯，有钱唔收，倒米啊！佢 少少益善，多多就无区。 你几钱一个月人工啊？ 我少少啦，唔好讲数字啦。系啦系啦系啦， 下个月出现 吓，唔系嘛？喂，多谢啊，大妈，系1.2亿 yen， 喂，多谢先吓。好啦， 一样数目啊！ 哇，咁关照啊，咁关照啊！好，讲完 yen 就讲个天气啦。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3度啊，相对湿度86%。咁啊，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咧就30至60啊，咁啊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啊。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咁亦咧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最高气温大约25度，系啦，好似回暖咁啦吓。咁吹个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温暖潮湿，有几阵骤雨，咁出门口咧着翻件风褛啦，或者带翻件轻便嘅遮，咁就好啦吓。好啦好啦，揸车各位亦都要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更是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了，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s 听的话，按 Library 之后选 News 再搜寻 D100。 得了，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哇，因为你踩场啊！ 支持邓丽君， 晒光头光腿。你讲道理啊嘛，唔好嗌口号啊！ 有无海 领勇人， 领勇人， 邓颖光， 邓颖光， 总编辑你下台， 下台。 都要有个结论话成功失败噶嘛，系咪？如果你要拖几个月啊，即系。我哋嗰啲香港啲人都做緊好重要嘅嘢，我都平時好忙嘅，好多嘢做嘅。我如果坐喺度兩個月，都唔似個目標幾時又有得表決啦啊！即係我都知道幾時可以話我成功咗，我失敗咗咁樣都應該啊，即係唔可以無限期咁啊。 新聞部已經係投訴咗啦，咁當然佢係會係密切注意嗰個事態進展啦，唔係話就咁我做一個姿態投訴人算數，因為我哋必須要。除了要向有关的同事交代之外，更加需要呢就维护我们的新闻自由。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我哋继续接听电话，因为喺新加坡有位郭生打电话嚟嘅，因为我都有啲嘢想一阵请教一下佢嘅。郭生你好， 郭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 啊，即系我想发表我个人意见，咁我都系香港走过嚟新加坡，系， 嗯， 啊，咁你而家你香港，你中国话对香港咁嘅钳制，香港又发表言论自由啊，各方面啊，基本系好唔啱嘅。 嗯， 我谂到嘅所作所为所讲嘅嘢都系秋后算账啦。而家你中国系咪 香港好多都俾你啊嗰啲咩啊社年年啊嗰啲好多都俾你捉啦，而家系咪咁解释啊？啊，听嗰、那个刚才我啱听到有个咩太啊，你嘅女 严太啊，严敏华个妈咪， 即系当我哋香港人啊，如果香港人吓唔团结，即系讲大家唔反对呢个共产党咁嘅嚟干涉我哋香港。香港的事我們香港人很慘的、言論自由一點都沒有，你自己想想你過來你現在立法局又見到很多那些糧款那些出來，你會想拿錢，現在派香港的錢啊不是派給窮人， 不是啊，現在預備學他們，因為現在預備學新加坡啊搞這個淡馬石啊 主權基金 啊，他預備拿梁振英預備拿幾千億呢走去投資啊，你先至得人惊，我话俾你听。 你唔系呢个问题啊！你而家你咩会员会你设立多21个出来，嗰啲人系全部都系良款咧，嗰啲人。 唉， 郭生，你喺新加坡几多年啊？郭生。 我来新加坡20年 啊。20年噶啦，哦，你20年之后仲关心香港，真系难得吓。 唔系，我话你听，我而家我即系我对共产党嘅所作所为，我都系被共产党逼到先走嚟新加坡嘅。 系。 咁我系偷渡过嚟，过嚟香港嘅。今时今日咁样嘅，你共产党你基本已经50年不变啊！一国两制啊，你系一个外交一个军队，你呢样先系干涉香港啊，先呢样你先有权。嗰啲啊，你而家连司法啊，连为嗰个咩啊，嗰法庭啊，叫到改埋。 系。 杨振坚系呢个人啊，我话你听啊，呢个潮州话讲啊，呢个即系普京老母示威啊。 冇。 好啦，多谢电话啦，唉，正啊，有个格杰啦，好啊，多谢你啊。 系。 我哋电话旁边有听众阿陆生啊，陆生你好。 陆生你好，陆生。 大班。 你好啊，陆生。 你好。 你好，系。先讲刘俊涛，再讲琴日嗰个论坛。 好啊。 刘俊涛呢我要谴责佢。即係不知所谓，仲话撑邓引刚，觉得嗰个空凳事件啊，即係咁样把空凳唔啱。因为刘俊涛呢我有少印象，大班曾经讲过呢，就话喺报界有两个刘俊涛嘅。一个就总编辑，一个就记者。但我小姨记得呢应该都系同一个嚟嘅。咁就呢个刘俊涛呢以前呢正经系记者协会嘅主席阿林伯或者可能 阿 林伯应该会知。 系同一个人嚟㗎。 咁以前呢斯斯文文就喺城市论坛呢就撑言论自由啊，点样维护呢个发表嘅自由。哇，而家变成个咁嘅人。 仲有一样嘢令人痛心嘅呢，佢曾经系李柱铭嘅徒弟嚟㗎。 系咯， 佢读法律嗰阵时真系李柱铭嘅，即系 应该都系， 不过冇执业 系低爬起咁样嘅。 佢系一个，我话俾你啦，佢好威噶。佢结婚嗰阵时咧，佢系明报嘅，嗰阵时未做总编辑噶。但系佢结婚嗰阵时巴闭啊，请晒啲局长，立法会议员就摆晒前面嗰一排咁样，即系每一台咧都有个权贵喺度。即系呢个人系好中意咧显示自己嗰个入咗去嗰个权力核心啊，尤其是而家你都知啦，佢同阿梁振英嘅关系，即系佢冲紧凉啊！梁振英都打电话俾佢嘅，你谂下就，佢又喺冲凉房接听阿梁振英电话嘅， 咁 样，唔使讲啦，我哋听下写咗啲乜嘢啊，最好啦，有文为证啊，我哋听一听先啦。 今日明报刘俊涛专栏，港台空灯。港台作为公营广播机构，办事有规有矩，确实不能够随便摆空等，讽刺拒绝出席论坛的嘉宾。主持人在节目开始就可以口头交代邀请了某某嘉宾，但对方拒绝出席，口头交代以后若还要摆空等，需要较强的理据，例如当议题非常重要，社会争议很巨大，而被邀嘉宾是极重要的持份者，他的缺席会令到论坛的讨论视角有严重欠缺，制作团队作了多次邀请，而且提供了弹性，容许嘉宾找另一位获充分授权的代表出席，甚至以视像会议方式参与论坛的讨论，但仍然被拒绝，主持人被迫摆出空凳， 提醒现场及家庭观众，当日的论坛从参与者到讨论角度都有重要的遗留，这种例外的处理方式应该可以采用的，但只限于非常特殊的情况，而且要有妥善的解释，避免被误解为宣泄不满情绪或刻意羞辱嘉宾。另外，《东方日报》张志刚专栏《空凳》，城市论坛的意念是来自海德公园的自由表达意见，既然强调自由开放，那必须尊重每一个人的决定和选择。而事实上，无论是政府官员又或者公众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在什么场合什么时间去表达什么言论意见。而香港也有众多的言论平台，城市论坛只是其中一个，官员不到，城市论坛也有其他机会。咁城市论坛又凭乜嘢认为某人一定要出席呢？当然，作为论坛嘅主持，为显示佢嘅立场公正性，都可以声明已请了某些有关人士，但未获其答允。呢、这个只系合理解释，摆空凳就系政治表态啦。 翻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大家听紧嘅系大声台。重新出发，风波里茶杯，我们电话旁边的听众洪先生等了很久，洪先生你好。 两位， 我 有两点要讲的都是很重要的。 快啊！ 第一点就是爱港力量呢，我觉得他们讲的东西真的很离谱，他们根本就不是民意代表来的，他们没是政府 的打手来的嘛，他说解散港台，我说要首先第一个要解散的就是爱港力量和关爱协会。关爱青年呢班人呢，我有个问题就想问一样嘢，就係话我哋嘅关爱基金佢有冇攞去支持呢一班人呢？ 我呢个一定冇，呢个你唔使担心。 怀疑呢，关爱基金首先第一个问题就係话关爱基金。 呢个你唔使担心，佢叫大家都叫关爱就冇关系嘅，呢个我可以。 唔係，我想问一个问题，就係话关爱基金佢有冇攞去支持一啲团体，如果有嘅话当中有冇包括关爱力量？ 冇啦。 唔系，我要查，因为我系 唔使查，我可以话 你有百几亿 呢啲系 真系 呢啲系 用喺啲穷人嗰度咧，好少噶咋？ 唔系，佢百几亿咧，而家咧就嗱，我唔同意噶，佢挤咗落去金管局度，就每年咧希望攞五厘出嚟咧。就爱嚟咧， 喂，呢种做法系唔可以用。 唔系呢个系我哋，但我哋今日唔系讨论呢个问题， 收埋佢。 但我就要阿洪生，我话俾你听咧，我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咧，我一定要，如果你有啲错误嘅睇法，我纠正 你。有啲事实话俾你听， 关爱基金系冇俾钱呢啲团体嘅。OK， 呢啲维稳费俾，唔使担心大把钱。OK， 但系 亦都有，我讲事实俾你听，等你多啲资料去批评去做评论啊嘛。即系我哋冇客观嘅事实，如何作出啊？即系主观嘅批评咧，嗱呢啲关爱基金你唔使担心，大把嗰啲政协、人大嗰啲外国嗰啲人咧攞钱出嚟，唔使担心。OK， 同埋咧，佢既然咁支持邓引光，咁邓引光点解 佢哋唔系 接信咧？ 喂，佢哋唔系支持嘅。邓 引光就等于关爱力量。 阿洪生，你又错啊，洪生，佢哋系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啲弃子嚟嘅咋？ 你剛才說的話查他們身份證呢樣嘢是對的。這 是棄子來的這班 OK， 你不要跟他 們說。 他根本沒有一個理論基礎，這是棄子來的。 還有一點呢，你們 如果有錢呢， 不要腰斬， 我告訴你，如果你有錢呢，你明天給2000元一個人去。 不是，你們 你叫他說我撐鄧引光，他都做的。 見到這班人千萬不要腰斬論壇，如果不是他以後會繼續追擊，反而鼓勵了他們去追擊你們。 這個就我們都會檢討一下，不過我們都是以節目主持人的安全為主的，這個我們的事先考慮。 還有第二點就是講那個中國夢呢，我想說我覺得共產黨真的很厚顏無恥，開口埋口什麼都學曬外國， I have a dream 是不是喂，這個人家是講民主的嘛，你又在偷換概念。首先我讲乜嘢？ 呢个马前路德金。 我想讲一讲我乜嘢系真正嘅中国梦。中国梦就系共产党必须倒台，同埋咧所有有份杀害中国人民嘅官员同埋贪官一定要被绳之于法，然后中国享有真正嘅自由同埋民主。呢、这个就系真正嘅中国梦。 真多谢你啊！我绝对同意你呢个普世价值嘅中国梦啊！多谢你。咁啊。阿胡生嘅三次，唔好意思啊，胡生。 胡生你好， 爱国爱港爱 D 100 多謝細班和破簡而倉，多謝，多謝，多謝咧，細班同埋林伯興咧，即係琴日個場面咧就控制得好好嘅，因為我哋香港人唔使驚，呢一百個大家庭咧，大班所以唔使驚嘅，因為我哋聽啦，呢個咧你用嗰個充數嗰個，你用嗰個我哋香港市民交出嚟嘅公帑，你用嗰個維穩費就請埋呢班牛鬼蛇神嚟你度搞亂場，我哋聽啦。 就D班牛鬼蛇神咧，我哋唔使驚嘅，佢冇他嘅，就想搞亂檔啫。咁我哋最好噶啦，我哋根本我哋D100嘅大家庭咧，人多過佢，香港係多過佢。佢越唔想我哋搞咧，我哋每個月搞一次，我哋更加D100更加做宣傳先。我哋唔使驚嘅，所以咧，阿大班叔唔使驚嘅，我會保護阿大班翻到屋企嘅，你放心，我哋。 多謝你啊，我係。 好啊，多謝你啊，我嚟緊電話旁邊咧，啱啱一位陸生仲未收線嘅，陸生你好， 陸生，喂你好，大班，係啦，聽咗你嗰篇文章啦，點啊？講嘅關於琴日論壇，嗱，我咧就都有份喺嗰條分隔線嗰度咧擋住嗰啲佢哋嗰啲咩愛國嘅班人嘅， 你要小心啊，你都要小心啊， 係啊，我真係小心啊，一陣再講噶啦，兩個字用曬啦，暴徒，英文就mob M O B。 真係嚟搞事倒亂嘅一班友，專制做麻煩。嗱，我喺度頂住咧，佢哋好醒嘅今次，有好有其實有差唔多一半咧喺前線嗰排咧係女人嚟嘅，係女人攞住嗰牌揞我，佢一直咁揞我，起碼十分鐘，越嚟越大力揞我，仲想搏我頭添，我隔住用手隔住我隻手擺喺上邊，我唔會擺落嚟。 系，如果佢就话你非礼噶啦吓，真系啊！非礼噶啦，会话非礼噶啦，呢班人就会含血喷人、恶人先告状，话你非礼，话你打人，呢班人就系咁嘅人嚟嘅，所以呢班系低质素、低文化、劣质，真系离晒大谱。我哋啲人，我哋撑D100撑言论自由，大家都要凭你出嚟，要出嚟撑场，尽量有时间嘅、有能力嘅都出嚟撑呢一个言论自由嘅论坛。 将来如果再搞嘅话，希望大家都奋力支持。我哋听众好好噶啦，已经，我哋好多谢你噶啦，多谢你啊，尤其是。 OK，多谢，多谢， 你都要小心啊，但系唔该啊。阿谭小姐啊，而家系电话旁边有。 谭小姐早晨。 早晨。 你好。 听唔听到啊？ 听到，好清楚。 Loud and 是你啊， 你真系好啊，多谢你啊，我最开心有人揭佢顶帽啊！ 系啊，因为佢要见人哋个样，俾个样人哋睇噶嘛。 系系系， 你知唔知隔篱个肥叔叔话你打人啊？知唔知啊？ 我唔惊喎。 系啊，佢几离谱啊，真系。咁你揭顶帽同埋打人系一个好大分别嚟噶嘛，真系啊。 我唔惊喎。 吓， 我撑你D100。 多谢多谢， 多谢你都要小心啊，你都要小心啊吓，嗰啲粗重嘢留翻俾阿林伯做得噶啦。 封咗领入到会噶啦。 好多谢你，咁啊而家电话旁边，李小姐电话旁边，李小姐你好， 李小姐， 喂， 系，请讲啊， 到我啦嗬， 系啊系啊， 我琴日咧，企喺阿小班隔篱嗰度嘅，咁嗰个大帽嗰个入咗嚟咧，我就好想成日，我就想成日逼开佢，但系咧，你哋嗰个义工咧就话，千祈唔好掂佢，千祈唔好掂佢。 你家唔好掂佢啊！你掂佢去拉你噶。唉，咁啊，我佢又戴眼镜，又戴住个帽，个顶个衰帽又遮到落个嘴度，睇唔到佢个样啊嘛。 见到人啊嘛。 佢攞个电话嚟影佢个相咯。咁我想摆上 Facebook， 跟住我仔就话我，佢话喂，你小心啲，你唔好乱咁。 唔怕，你摆上嚟，我哋个 Facebook 度啊 ，OK？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唔使惊噶 ，OK？ 好，佢猛咁黐上嚟，後來咧，我哋幾女人啊，我哋即係揭帽嗰個攞企喺隔離揭帽呢度。 即 係 正話嗰位啊，咩咯？ 係啦，係啦， 咁 跟住我哋都大家手拉住手，唔俾佢即係逼翻佢出去啊，唔俾佢行埋你前面嗰台前面啊。咁後來咧就即係佢叫我哋咁樣啊，跟住佢揾只個撐我喎。咁我又唔出聲，我又唔理佢，咁啊跟住嗰個我哋幾個女人咧，咁啊跟住大家手拉住手。 但 係 佢 係 成個係陰謀，係嚟話啲陽謀啊，係嚟鬧事㗎，係啊。係 啊，簡直嚟鬧事！如果佢哋咁啲愛港，我都冇。 冇啲兴趣去撑台，系咪先？你有本事你就自己为又整翻个论坛咯，系咪先啊？即系咁样嚟搞我哋，我又唔明点解会突然间提早嘅，唔系到四点嘅咩？ 因为阿小班就觉得个场面难以控制。 我哋都系早咗15分钟到啦，吓10分钟。 系咯，早十几分钟喎。咁后来嗰啲差人嚟。咁样逼下逼到我出咗去，我想行埋嚟同阿大班讲下嘢都冇机会。 下次啊， 我啲一百爱讲，我爱中国吓。 好，多谢你啊。 嗯， 嗱咁啊，仲有位李生，李生你好。 喂，早晨啊，大班。 早晨，李生， 系你好。 系啊。我想讲嗰个占据中环行动， 占领中环， 系啊。咁琴日咧，即系如果譬如我哋即系发动呢个占领中环行动咧，佢哋会唔会有冇机会都系会咁样做发动啊？陈静芬嗰班人咧出嚟系搞事，跟住 一定会噶， 一定会嘅， 一定会，唔使担心。好似我哋琴日啊，喂大佬 D100琴日喺旺角行人专用区。搞嗰啲好鵪鶉嘅嘛，任你噏唔係幾百人，佢都嚟搞你。你話你一萬人，佢點可以唔嚟搞你先得嘅？ 係咯，如果我哋一萬人或者幾千人，佢又揾翻幾千人出嚟。 咁啊，揾唔到嘅，我哋試過啦。我哋 D100 DBC 嗰陣時喺正總嗰陣時咧，我哋有幾萬人嗰陣時咧，佢揾嚟揾去都係揾到幾廿人嚟嘅啫。 係。 咁啊，唔使擔心呢樣，我就唔擔心。但係即係你預咗嚟搗亂就一定會，但係我哋唔好理佢咯。 係。系，但系嗰啲咁又系，即系最紧要自己有信心。 即系唔好理佢，如果你要理佢，咁都唔使做噶啦。所以而家有啲人咧，嗱，你要留意。 系。 有啲人咧，貌似忠良，即系好似多口仔咁啦，即系而家多口仔咁假面具俾人拆咗落嚟啦。曾志华呢咁嘅人咧，就不停写啲文章咧，表面就撑呢个占领中环嘅，但系实在跟住你睇埋篇文章下边啊，讲好多得人惊嘅嘢嘅，啊又俾差人拉啊，你又会冇牌噶。你如果专业人士，所以李柱铭话咧。我是全香港大律师牌第一，我就情愿俾我第一个俾佢除牌，佢又会吓你噶啦，又除牌啦，又拉你啦， 包龙头， 又会有流血事件啦，甚至乎摧毁香港嘅经济啦，呢样嗰样，喂，你睇如果啲人写呢啲文章咧，佢一方面咧就话撑呢个占领中环，其实佢就喺度吓你，一个潜意识洗脑。即系啦，等你啲人咧唔敢去占领中环，你知唔知？所以唔好中计啊，千祈唔好中计啊！我哋唔好讲呢啲负面嘢，占领中环系好伟大嘅，我哋系冇事嘅，唔使惊嘅，咁就得噶啦。 嗯， 系 呢个世界咧有一样一句说话，如真讲嘅啊，真理必胜，正义长存。不过真理必胜，正义长存呢八个字就俾我哋攞咗嚟 D100噶啦。 系，双 台冇咗噶啦，双台。 哦，大班我哋又双 台而家就银纸必胜。啊，即系歪理就必胜， 系虽然余生讲，但系呢句嘢都可以攞嚟用嘅。 啊，我哋相信好多有血性嘅人走晒嚟呢度噶啦。 系，我好啊。 咁而家电话旁边啊，李生嘅李生你好啊，李生， 早晨，李生。 啊，李生喺度，黄生啊， 黄生咧，黄生 下一位啊，黄生， 你好，黄生。 系，早晨，早晨。 点啊，点啊，老王，点啊？ 冇，我就想咁样，应该咧就我哋嗌个口号，变咗点啊？香港，佢系爱国之星系嘛？爱国之星啊，撑呢一百，撑香港电台，撑言论自由，咁应该同佢一齐嗌。 系，应该系咁。 应该咁嗌又咁啊，就咁仲见效，好过同喺度对骂。 系啊，所以我琴日都系咁啊。我话爱国噶，玩到佢残咗为止。 系咯，就系咁样，应该就大家齐咁嗌。如果香港啊，爱国之星啊，又撑啲一把啊，就有爱国。 你 靠 搞下咧，佢就乱龙噶啦，你明唔明啊？你先嗌爱国爱港，你嗌得两嗌，佢跟你嗌噶嘛？嗌下你就话爱李柱铭，爱啲一把，爱呢个占领中环，咁都得噶啦嘛？ 系啊，将佢爱国之星嚟讲。 好啊，多谢你啊。 应该咁样好啊，系嘛？ 下次你记住啦，你带头啊，下次啊。OK。咁啊，嗱，呢个咁嘅梁振英咧，好多人话佢个班底咧，啲人全部冇用嘅。 嗯。 但系咧，佢揾咗一个其中一个咧，就好有咧观众缘嘅人入去。呢个咧就系欺世盗名，我即系一早已经睇到系假面目嘅高永文。 嗯。 嗱，高永文咧。成日个样咧，佢就一个好样啊！即系呃咗啲师奶啦，即系我唔系得罪啲师奶啊！即系成日讲嘢好似好诚恳，我望住眼泛泪光。但呢个人咧，我同佢交往过之后，我知道人品系有问题嘅。嗱，今日咧，信报咧，余锦贤嘅专栏咧， 就告訴人家他恃著自己叫高民望的官員專門幫梁振英做打手這樣怎麼辦這些市民其實不夠時間的播不到的播啊盡播不我們可以說的他主要就是說你看到兇神惡殺的奶粉事件到這個浸會傳理系我就算收回李慧妮的福地我都不會給你豪宅都不會給你建醫院這個就是高永文高永文就無理收回地又不是他的事建不建醫院關他什麼事如果他不建醫院這些人就像黑社會那樣 我打爛他,我都不會給你吃的,這碗飯 就是這麼簡單,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我們一定會將那位嚴太那件事,我一會叫他同事製作了,揭開明報的真面貌 放上去YouTube的 這就多謝聽眾提醒 另外一件事大家就在不停上我們的Facebook罵鬥口仔曾志華就沒用的因為曾志華就不會夠膽看我們的Facebook的這些人你知道你的鬼為什麼信教呢如果信道教信佛教呢有些人拿符出來有些人拿劍出來有些人拿八卦出來就說那些鬼不敢走過來如果基督教天主教拿十字架出來拿聖經出來這一百呢 對曾志華來說可能是一本聖經,他不敢碰,他不敢打開來看 所以如果大家有意見,就上香港電台的Facebook也好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上香港電台的留言 你將你對他的意見,拆穿他這個假面目 告訴他不要再騙人,我想大家應該在香港電台 在他的主場踩進去,他才看到的 因為對他來說,這個D100的網頁 D100的Facebook,他一打開就頭暈了 他看不到,好像鬼見到一本聖經一樣 他不會有可能進入D100的Facebook 當他打D100幾個字的時候,他手震了 你不要將人的病來挖苦 不是,我沒有病,對不起,你這件事陷我於不仁 我在說的是鬼,我們邪不能 邪不能性正,正邪對立,對不起林毓華 等於你不會當年走去幫請魚蛋檔 因為你走到魚蛋檔樓下,你腳軟了 你想進去,你都走回頭,因為你有正氣 有正氣,OK,就不是說你腳仔軟 你有,零舍陷我於不義,林毓華 給機會你講清楚 明天同一節目時間見 再見,今天就開始了我們新的節目安排 大家留意節目的改動,多謝,拜拜